最近我学会唱一首歌，一首我心里的歌，听是无奈的喃喃着，也听不到泪掉着。最近我最爱唱一首歌，一首可能你也爱的歌，副歌的情绪在高高的悬崖的等着大雨疯狂了。我们都容易对号入座，一首歌反复让歌词深深呼应着，可能不懂敢不敢改的执着，可能太重有些画面模合。有些画面磨合。